最南北的有一首歌，那就是那个《我的情歌》。看起来那应该不是我的情歌，应该是不知道谁的情歌。反正我背怎么背也背不起来，这绝对不是我的情歌。 爱恨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，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慢慢缓缓变淡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